从伊谢伦归来的途中，终于到了可以跟费沙通讯的时候。米达立刻传讯给费沙的国内安全保障局，询问那件他惦记在心上的事情。 哦，对了，那个叫艾弗利德·克劳西的妇女，她后来怎么样？ 这个，前几天她带着刚出生的婴儿，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了，到现在都还下落不明呢。 什么？ 因为我们的警力实在是太不够了，前些时候发生了工部大臣爆炸暗杀事件，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主力都投注在这个方面了。 结果，那个爆炸事件的凶手到现在还没缉捕到，不是吗？原来我们国内安全保障局的搜查能力就只有这样而已啊！要是凯斯勒的宪兵队早就把这个案子解决了。 米达对于艾弗利德陷害好朋友罗塔尔抱着一份恨意，不过想到他今天抱着婴儿到处流浪，也觉得很可怜，更何况婴儿是无辜的。 婴儿， 米达想到他们夫妻俩都结婚8年了，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不禁觉得老天爷实在是不公平。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7月1号，皇帝莱因哈特回到费沙行星。让刚抵达的莱因哈特震惊的是，国内安全保障局报告，爆炸杀害席瓦尔贝尔西的恐怖分子已经被逮捕了。由于这项攻击，朗古也兼任国内安全保障局长的身份，晋升为内务省次官，而且还悬赏了10万帝国币以示奖励。朗古将全额全部捐赠给费沙的福祉局，所有认识他的人几乎都认为这是朗古一项恶心的伪善行为。从朗古还是基层官吏开始，他就持续匿名将部分薪水捐给育婴事业或者是慈善机构，这些事迹在他死之后才被大家知道。接着7月7号，战死的法兰跟史坦梅兹两位元帅，以及死于恐怖分子之手的工部大臣席尔瓦贝尔西的国葬，在皇帝亲临之下隆重举行。在负责筹办的欧贝泰精心营运下，毫无缺失可言，国葬顺利结束。 欧贝泰那个家伙，以后就让他办办什么丧礼之类的事就好，他很适合，也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这么看来，今年还是不可能，还要继续服丧啊。 什么事不可能？ 是这样的，我已经决定要结婚了。 那实在是太恭喜您了，我代表全舰队所有的官兵恭喜您。 可是你知道我要跟谁结婚吗？ 应该是您住院的时候在您身边照顾您的那个黑发的护士小姐，不是吗？ 没错，你怎么知道的？ 进法兰，还有史坦梅兹，另外还有杨威利。杨的未亡人可是个大美人哦。我们实在太过轻忽恐怖行动了，不止席尔瓦贝尔西，连杨威利都死在恐怖分子手里，实在是不容忽视。共和主义的残党，旧帝国的残存者，被杀的旧权力，地球教的残党，这些都在可能掀起恐怖事件的名单之中。 我还以为地球教已经被我消灭了。 想不到这次事件就是他们的残党干的。今后地球教残党的处理，我一定要负全责。 就这个意义来说，把这件事情交给国内安全保障局妥当吗？他们的确找出了前些时候恐怖事件的凶手，可是对鲁宾的行踪一点线索都没有，不是吗？ 让您久等了，次官大人。 这种假惺惺的招呼就省省吧。你今天找我这个罗格兰王朝的忠臣狼谷来，到底有什么贵事啊？还特地把我叫到这里来。 事情也不是急着今天就要麻烦您，希望借种次官大人您的影响力，帮助新王朝跟我之间的关系能够早一天的恢复。 你不要忘了你的立场，只要我跟皇帝禀告一声，今后你就不需要再忍受肩上沉重的负担了。你认为你有资格向我提出对等的要求吗？ 您这么说就未免太无情了，局长。哦，不，应该是次官大人。我没犯任何的罪，却被剥夺废杀的统治权，我可是一个受害者。 你的意思是说你对皇帝怀恨在心了？ 不，我怎么会呢？皇帝莱因哈特是古今以来无以类比的英雄人物，如果他要的话，我随时都愿意把废杀的统治权拱手献给他。皇帝的霸气威震天下，无视于我这种路旁的小石头一味地向前直进，我只是觉得这样有点可惜罢了。 哼，当然了，皇帝才不需要你这种人的什么好心好意，因为整个宇宙都在陛下的掌握之下。 次官大人所言甚是，我真是感到汗颜，但是您应该了解我对您的一片真诚吧。我对您告发检举的那些人，也正是炸死工部大人的真正凶手，不是吗？ 哼，那些人我早就已经盯上他们了，只是还没有证据而已。现在跟旧王朝的黑暗时代不同，在皇帝莱因哈特的天下里，没有物证是没有办法定人于罪的。 哦，原来次官大人也认识这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在我看来是因为遭受到不幸的对待而导致精神上的异常，这样的大美女真是可惜。 奇怪，你怎么知道？ 有一个原因，她一直认定她自己是李登公爵一族的人的后代。如果他真是李登公爵的后代，没有道理会待在废沙呀。 只有这样。 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女人不久前生下一个婴孩，而这个婴孩居然是现王朝的重臣，名将中的名将，鼎鼎大名罗塔尔元帅的私生子。 哼，好，我明白了，你不用再费心绕着圈子说话了。你真的有办法让那个罗塔尔背上叛逆的罪名吗？你真的有办法把那个家伙给毁了吗？ 您真是聪明人，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达成您的愿望的。 如果你办成了，那么我可以答应你跟皇帝斡旋，不过这必须在事情完全成功之后啊。叫我相信废杀人开的空头支票，我可没那么天真。 您说得很对啊，真不愧是号称军务大臣的左右手的狼谷大人，我也不会耍那些小把戏来赢得您的信任的。首先，您听听看我这个提案怎么样？ 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废沙的大事件。那就是废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被逮捕入狱。根据国内安全保障局的发表，博尔德克是炸死工部大臣席尔瓦贝尔西的共犯。因为实际的废沙行政官的地位被工部大臣夺去，对此怀恨在心。事发当时，博尔德克虽然也受了伤，然而这正是他用以将搜查矛头指向别人的奸计。 接着对外正式公布了博尔德克在狱中服毒自杀的消息，整个事件也就告一个段落。 如果他那个时候受的伤有问题的话，那么欧贝泰元帅跟我不就全都有嫌疑了吗？仔细的想一想，我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不是犯人。如果狼谷想陷害我，也可以把我搬出来当犯人，不是吗？ 指挥官， 这件事情一定有问题，说不定从头到尾都是狼谷在捏造证据陷害博尔德克的。 不会吧？ 他那种小人是很难说的。不，如果他真的想的话，想要陷害我个罪名也不是不可能的。眼前罗特尔元帅那件事情就是个例子。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帝国会变成一个酷吏跋扈的恐怖政治。我这么说也许有点夸张，不过拔除毒草可要趁早啊。 可是具体上应该怎么做呢？ 这件事感到很不安的鲁兹结果去找他值得信赖的好朋友，也就是宪兵总监凯斯勒一级上将，告诉他狼谷的危险性，并且询问对影之策，将通讯文送往奥丁。 那个叫狼谷的人，你真的信得过他吗？ 多米，这种问题不像是你会问的。他只是个小角色，只要让他看能将影像印得比十五大的镜子，他就很高兴了。我只不过把他想看的镜子给他看而已。 那你自己又怎么样呢？拜托那个小角色去暗杀博尔德克，不是吗？看到以前的部下当上代理总督为皇帝效命，当然是件很不愉快的事了。不过用那种手段把无辜的人害死，你居然还喝得下酒啊？ 你是真的没有察觉到吗？还是你故意假装没有察觉到？ 什么事呢？ 算了，我跟你说好了，不管是博尔德克还是任何人都好，我的目的在于让狼谷去害死那些无辜的人。那个家伙等于是拿绳子绑住自己的脖子。 如果狼谷打算挣脱那条绳子的话，你就想把他谋杀博尔德克的事情告诉皇帝或是军务大臣，是吗？怎么样，还好吧？那个奥斯卡罗塔尔元帅不久就会被迫背上背叛的罪名哦。不管是鲁宾还是那个狼谷，他们都没有办法在战场上率领大军破敌，但是他们就有办法从背后刺杀驰骋沙场的英雄。我真求之不得呢。不过他总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吧。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世界上真是形形色色啊，有的夫妻想要孩子却一直生不出来，也有父母亲把自己孩子杀死的，也有父亲是被自己母亲害死的孩子。哎，有什么需求尽管说，没关系。你这样一心一意要这个孩子去恨他父亲，如果时间还没到就先死了，岂不连本都没了？哎，等一下，请拿牛奶跟衣服给这孩子，拜托你。这没有问题，顺便请个护士来比较妥当吧。怎么了？又发作了？ 把那个药拿给我。 发作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了，我看你去让医生看一看吧。 医生也没用， 算了，反正身体是你自己的，我可无所谓。不过不去看医生，我倒是蛮赞成的，因为这比较属于咒术师的营业范围。 什么意思？ 怎么，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一半是地球教总大教主所下的诅咒，另一半是因为鲁伯特·盖塞林，你那个儿子在作祟的关系。这种事找医生当然没用了。 啊，作祟的事情就别提了。不过被诅咒的话，说不定是真的。那个总大教主应该有这种能耐才是。 我看你是病昏头了。如果那个总大教主真的会施咒的话，那他干脆施咒法杀了皇帝莱因哈特不就结了？他那么年轻，充满青春气息。 怎么了？对啊，听说莱因哈特最近也常常发烧卧病在床的样子，这么看来 神经病。 7月29号，皇帝公布勒令，将银河帝国的首都正式迁往贝沙。随着迁都令的颁布，原本留在奥丁的国务大臣以下的全部阁僚也都将在年内随着所属的省厅移动。另外，身兼宪兵总监跟帝都防卫司令官的凯斯勒一级上将也将司令部移往贝沙，而奥丁的镇守则由后方总司令麦克林一级上将担任。随着各官厅的转移，上至阁僚下至区区的基层官吏，包括家族超过100万以上的人口，必须要做数千光年的移动。移转虽然有所不安，但却也有喜悦，很多人都见到了几乎一年未见的亲爱的家人。位居大本营幕僚总监的希达跟父亲马林伯爵也有10个月以上没有见面了。 陛下，关于格蕊华大公妃殿下，要不要也请他搬到首都去呢？ 马林伯爵小姐，这件事情跟军务没有什么关系吧？你不要管这些宫中的琐碎杂事，把你的聪明才智用在朕的宇宙霸业中就行了。吉尔艾斯的墓也在奥丁，虽然朕依照自己的情况迁走正厅跟大本营，但是也不能随便搬动故人想要长眠的地方啊。 在迁都持续繁忙的日子中，有一份令人觉得意外也不甚愉快的请愿到了莱因哈特这里，那是多留尼希望出任官职的请愿。 既然多留尼这么希望有一个官职，那么朕就成全他的愿望。反正罗塔尔也需要一个熟悉旧同盟领地的行政府总官。 陛下，您该不会 新领土总督府高等参事官这个官职蛮适合那个人的，旧同盟的市民把石头都丢向他的话，对罗塔尔也有帮助。 不见得一定要做这样的人事安排啊，随便派他到边境的行星从事开拓事务不就行了吗？ 多留尼在第二天接受了这个不合情理的人事命令。 他接受了。 莱因哈特错估了多留尼的羞耻心的值跟量，他以为多留尼不会接受他所提出的地位，一旦拒绝的话，他就打算以此为由永远不让多留尼出任公职。 他到底有什么脸敢回去被自己出卖的祖国呢？ 那是陛下您自己做的决定啊。 这项人事命令也为军队投下了波纹。 什么？多留尼要出任新领土总督府的官员？这下罗塔尔被硬塞了一个头痛的部下了。 嗯， 有问题。尽管那个多留尼的脸皮有多厚，他一定会接下这个职务，说不定背后有什么内幕。 您的意思是？ 或许多留尼是受到某个人的指使，为了陷害罗塔尔所使用的伎俩也说不定。 那会是谁呢？难道是军务大臣？ 不管有什么阴谋都怀疑到军务大臣头上去，这是一种偏见。不过 还是会这么怀疑。 但是又不跟皇帝的人事命令唱反调，这样子事情反而变得更复杂了。 嗯， 暂且由下官以私人信函的方式唤起贝鲁克对这件事情的注意吧。 嗯，就这么办吧。 是。 对了，大人，那个优步多留尼出任总督府高等参事官，可以说是衣锦还乡，回到被他抛弃的祖国去了。 你觉得意外吗？ 下官万万没有想到皇帝会做这种人事安排，接受的人的确是相当厚脸皮，不过我觉得说不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多留尼这个人偶。 最近费沙就会正式成为银河帝国的首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宇宙中心。 所以呢？ 一般市井小民搬家的时候也要大扫除，不是吗？不单只是废沙而已，为了皇帝陛下要来个全国大扫除，难道你不认为吗？ 这样啊，把潜入地下的黑狐狸跟其他的妖怪也一并揪出来，为了这个才任用多留尼啊。 嗯。 军务大臣的策略还有他实行策略的态度总是让我感到佩服之至，但是军务大臣的做法经常是借着排除有害之物来巩固帝国安泰这种一贯的模式。不久之后肃清之风恐怕就要横扫帝国的中枢内部。虽然说柱子被虫蛀蚀了，但是砍掉柱子也可能使得家整个崩坏掉啊。在这一波可怕的肃清危险人物风暴之后，还有谁会剩下来呢？军务大人本身最后说不定也会压在柱子下面。还是他早就心里有数了。总有一天朕会回去奥丁，但是朕还不晓得那会是什么时候，因为现在还有很多数不完的事情非得处理不可。 姐姐好暗哦，好暗哦。 莱因哈特，莱因哈特已经没事了，对不起，留你一个人在家。 姐姐，好暗哦！ 不管多暗，都能清楚地看到你的金发，是很漂亮的，闪闪发亮呢。是你的黄金色的头发照亮了黑暗，你自己本身就成了一个光源了。莱因哈特，这样子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不管多黑暗，都没有办法再伤害你了。你要变成光啊，莱因哈特。 仔细想想，当莱因哈特有需求呼叫姐姐的时候，姐姐总是来到他的身边。但是当姐姐不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姐姐第一次向莱因哈特求助呢？然而莱因哈特却没有能力回应姐姐的求救讯号。莱因哈特欠姐姐的实在太多了，他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 この時に恋を しに映す近い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胸熱い交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我菲利加·葛林扬在此宣誓，伊谢伦共和政府正式成立，追求自由、平等、人民主权。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的战争，今后也将持续下去。 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八月的新政府。